真别缘故，还真叫我呀真难突破老爷的命。只因我酒醉，我的身遭侮辱，那酒儿酒娃三言碎语冒了灯。我丈夫不肯的名言假送我闺女，暗写休书门外坏门风，因此令家和老爷来侍奉。我们二人比暮日失散，我们两个各奔西东。这个临上船一直路过香弄，而就是他送内藏的物，原著没动，全然上着方。他对我有情，苦心是可敬，只恨我呀一朝被误难解乱忙啊。人命大事他是个正凶，多亏老爷你来家施恩重，命他秋毫减免从轻，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切我忙请。 十一号选手的得分，十一号选手严秀琪评委判分是9.82分、9.87分、9.82分、9.79分、9.78分、9.83分、9.85分、9.88分、9.82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8分，最后得分是9.83分。接下来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高山下的花环》选段，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 猛听见他的妻儿 thank you

风啊大，爱这位金花断家难待，流水兵这岸的刀你能横翻翻转。我哥哥把这舞花篮在胸的里心烦烦难过，不得看不得养是大是的我娘在身边子往为什么高兴，我然怎知道为什么为啥我只知现在人人心心痛痛痛大爱大了多人民的多要大我明白的